喂，我是怒汉推歌的周博贤啊。 我是怒汉推歌的探长啊。 哇，探长告诉我 Ragazine 已经一岁了噃。 咁祝你快啲接多啲广告客翻嚟，咁请多我哋食餐饭都好啊。 好嘢啊，恭喜晒啊！咁啊，祝你哋啊快啲执。100-200万一个礼拜啦，业务蒸蒸日上，仲扩充营业，买起埋我哋怒汉推歌。咁啊，我同探长咁啊出翻每个人每个月10-20个咁做节目啦，好唔好啊？恭喜晒，恭喜晒 ！Happy birthday to Legacy！ 好啦，咁啊，因为头先第一节嘅时间关系咧，我真系最后一句都未讲完啦，阿坟总就 cut 咗我。 系咪唔好意思啊？ 最后一句就系话咧，即系如果你话阿里巴巴系要做到点石成金嘅话咧，我谂佢会有，佢会揾机会揾位咧，系怼只腾讯嘅。 点怼咧？ 唔知啊。 嗯。 即系腾讯一定要坐一坐落去咧。 系。 吓、啊，啲人就会觉得，即系老实，好老实啦，即系好地道咁样谂。嗱、嗯，你我踩到你一脚。 系。 就我就。顯得我勁 都不外乎幾樣嘢嘅啫，一係咧就死 sofa 啦，應該就呢個難啲話聲，又認真啲嗱，一係咧就係、是、牽涉一啲客户嘅資料，呢、這個就係最典型咧，我嚟搞啲大型嘅網站平台嘅，包括 Google 啦、包括 Yahoo 都咁喐嘅。 我係阿馬生，我唔會搞人哋內部嘅嘢咯， 係咁咧， 唔會搞人哋 operation 嘅嘢咯。 咁如果唔係咧，就更加老土，就講人事政治嘅問題嘅啫。 人事政治就我諗佢兩位都50-50嘅，你唔好以為馬化騰冇料到，馬化騰 絕對有料到， 堅抽嘅馬化騰嗰啲政治光環已經笠到落去腳眼， 同埋佢幫佢即係圍嗰、那個即係股價嗰班即係頂級財技高手啦，大佬。 咁樣講啊，即係馬化騰咧咁多年以嚟咧，我諗佢會有一個弱點嘅。 係。 就是他應該是幾喜歡炒股票的、尤其是幾喜歡炒自己那隻股票、尤其是他是不是只是買自己的股票來炒、他是用一些場外的 東西， 你都知道他最騰訊最經典的就是馬化騰的場外期權、是看淡自己的股票那個人， 沒錯， 跟住被人夾死了，夾到暈了在那裡，跟住投降嘛，分三期找數那麼滯、如果你說馬生是在外面裡面場外裡面是仲係有呢啲咁嘅搞緊，因為賭性又好難去搣嘅，係咪先？ 明白 嚇，咁、賭開一次啊，好似幾過癮咁啊，雖然輸錢，大把錢輸咗佢嚇，幾過癮。 即係等佢一翻呢個股市， 係啦， 就出手啦，就大時代咁樣。 即係我有啲黑材料，我爆呢啲嘢出嚟，即係假設我係馬生。爆咗个股价落嚟，唔系话爆到冧咗啦，爆去30-40落嚟，吓、跟住阿马生又出手，好似扶翻起佢咁样，因为马生唔会怼冧腾讯，因为马生即阿里巴巴都要上，你怼冧咗我又上得唔靓价，佢都唔上， 明白 吓，咁、所以我觉得即系腾讯系有啲隐忧就咁解啫， 但 系呢个隐忧当然系个纯粹系我自己想象出嚟嘅啫吓，即系未必腾讯未必会跌嘅， 咁样都系可能系马化腾嘅隐忧啫，未必系腾讯股价隐忧嘅。 但系最惨就系马化腾中意玩自己只股咧， 明晒明晒。 如果马化腾玩长实咁啊唔紧要啦，但马化腾系佢最过瘾嘅地方系玩自己只股噶， 熟噶嘛。 但系我即系嗰阵时系100-20上去200-20个位咧，马化腾系自己焗住要揭露出嚟就系、 是、sell call 冇错， 系啊， 啲百几定乜鬼嘢？ 唔系啊，即系跟住要爆，即系自己扬翻出嚟就要分三段咁样， 都型嘅夹爆自己呢下。 夹爆自己，我夹爆自己，我都仲好有钱吹啊！ 系啦系啦， 唔系呢啲系型嘅， 冇得输。 呢啲系啦，啲人都觉得 佢吸翻。 喂，你系咪有钱噶？喂，你只嘢市值好大啫，但系你啲。paper money 嚟啫嘛，你揸住几多股，你计翻个股价，你话自己好有钱，其实你可能一仙都冇，唔系、我大把， 系 啊，我几廿亿咪输咯咁样， 冇错， 呢啲型嘅，型嘅，咁啊，所以个股价一路升上，一路夹到晕咗，夹到 晕， 即系呢样嘢要小心咯， 明白， 呢样要小心咯，因为个老板即系确实。 非一般人物， 系非一般人物，同埋即系佢真系腾讯讲真冇嘢做噶。 嗯， 腾讯有咩做嘅 platform 嚟啫嘛。 嗯， 即系好似 Ragazine， 如果一个网台 platform 嘅话，咪任节目摆入嚟啫嘛。 我哋依系 platform 规规地见证噶嘛。 系咯，但系你哋个 platform 当然就是， 我哋 content 出色冇办法啦。我哋有咁好嘅主持人。 系啦，所以你 Ragazine 要谂你系玩 platform 就系玩 content 呢样嘢咯。 冇错。 就因为你 platform 冇得玩啦，你哋都 connect 唔到。 我哋放弃咗 platform。你 connect 唔到。所以我唔知道你玩个 content 嚟做乜。 我哋嚟。 connect 唔到。 我哋嚟。 離岸嘅 platform 係比較。 所以我哋而家要招聘一啲嘅現場觀眾咯。係 啊， 唯有你想聽嘅就係現場觀眾。 變翻去呢個咩嗰啲嘅。 你靠啲現場觀眾咧，幫你哋喺手機錄音啊，跟住自己 YouTube 翻啊 ，Facebook 翻出嚟。 B to C 係啦，直接嘅 B to C。 即係啲網台嘅，即係好， 即係神奇， 即係悲哀，你悲傷嘅咩嘅事。 唔係嚟緊嚟緊，係咁啊！靜待呢、這個繼續觀看呢個馬兩雙馬鬥嘅場面啦，咁樣。本來你想好似講漫畫㗎係嘛？ 係啊， 講講啊。 讲讲少少咯，因为我都系识少少啫。 系 咁啊，使有限嘅时间可以讲下嘅。因为即系头先喺个风云盛宴里边，有啲人都喺我哋个台咧，就有啲人喺度讨论紧，即系香港漫画市场点解咁唔掂咧？ 喂，但题外话嗱，我觉得即系亦都可以问问姚尖，就系有冇留意内地嗰个漫画市场咧？ 有 系咯，有冇个相对之下有冇得参考下咧？ 内地系冇漫画市场嘅， 系。 吓、啊，内地嗰个叫动漫市场， 冇错。 吓、啊，内地就好少，好少有一本，好似以前龙虎门啊、中华英雄咁样一本本啊，一个礼拜买一本， 系 就冇呢啲咁嘅嘢嘅。 吓、 啊，就好少啦，喜羊羊啊啲咁样例特别例子啦。吓，咁啊，到而家内地嗰个漫画市场其实就系动漫市场加呢个游戏市场。 调翻转点解咁问呢？就因为香港嘅漫画就一定知道系。就算未到夕陽都係苦苦掙扎嘅行業啦，即係嗰份係同紙有關都係辛苦㗎啦。但其實香港係相當多動漫嘅人才喎，其實即係好多人 輸人才嘛， 係啊，輸出咗好多。 係啊， 嗯。 所以頭先我同應該啊，我唔講嗰兩個人係邊個咧，一個係漫畫家嚟嘅， 一個馬上一個黃國郎。 唔係我唔講嘅人，我唔知佢個咩名。 搞錯，不過咁吹咁大。 即係另一個同佢教嘅就係、是、啊，我哋嘅 偉大嘅冷血刁民， 刁民牛 係啦 嚇。即係刁民牛好多嘢講啦，但係即係通常佢五句裏面我覺得有一句 係有用嘅， 唔係有用嘅一句聽得入耳， 得嘅 冇一句有用嘅。 係咁有咩正論點咧？ 冇啊，因為阿牛即係始終我唔係好記得阿牛啲 point 啊。 唔好理佢啦，你講。 牛啲 point 就係話係啦，啲漫畫。个行业唔培训啲新人， 系 吓唔会抌钱出嚟培育啲新人，即系我跟住同阿牛讲，我话冇办法噶， 系 吓、啊、就算你话有间小学里边有个八岁嘅小朋友， 神童嚟嘅， 神童嚟嘅，踢波劲过 C 朗， 系 射亲波都美斯咁样嘅， 系 佢同佢老母讲，我第时想做足球员， 系 佢老母拗跛佢脚， 都 ban 佢 account， 一定拗跛佢脚，兼 ban account， 以后唔出得街嘅， 系 咁你点培育个细路仔？依、這个细路仔做球员咧，一样啫嘛，你八岁你画画画得劲过风云。 嘅， 劲过麦马 Sir 嘅， 系 啲拳风出晒嚟嘅。 你话我阿妈，我大个，我想画一本港漫武打巨著， 斩手 ，ban account， 即刻 ban account， 斩埋对手。 系啦， 咁你唔系个漫画行业唔培育啲新人， 系 而系根本就冇呢个 market 去培育个新人啊。 文化啦，仲有 嗱文化又系啦， 系啊。 咁啊，跟住因为我冇再听阿牛同呢位漫画家讲嘅日本， 我去饮酒啦，你就 系因为我挂住去影相啊， 系 吓，因为阿马 Sir 挂住同我影相， 系 啲黄玉郎喺咁拉住我同我影相， 跟住咧。 跟住冇聽，咁嗱，即係有一樣嘢又係嘅，好多香港漫畫個行業咧，都係諗住日本， 係、啊、 日本係咁，我哋都可以係咁樣， 但又唔係、啊， 但係做咗三十年都做唔到呢樣嘢， 完全唔得。 咁你話係咪漫畫行業，香港漫畫行業 冇夠咧， 培育唔到啲人去做日本漫動漫呢樣嘢咧？ 嗯， 唔係㗎，其實個個畫都好好嘅喎， 嗯， 其實個畫都好好，你比較起上嚟，日本都好多漫畫都係垃圾㗎。 你 都系垃圾嘅喎，喺比例上面，日本嘅垃圾多过香港嘅漫画垃圾好多。 如果你用画工论嚟讲，其实真系可好多系好优秀好多噶，基本上系。 进击的巨人。 哇， 画工好唔好啊？ 冇得顶啦。 咪系咯， 系 啊。画工好唔好啊？ 系啊，画工好好好。 就 系 咁样咯。吓，咁所以个问题就系你日本有个咁大嘅 market， 系 可以培育到好多唔同嘅题材。 嗯。 香港嘅 market 有噶，但系永远都系武打。 嗯， 即其实同成龙一样嘅啫，喺电影界 系 吓、啊，即都仲系成龙打， 嗯， 就咁样。但好彩香港电影界就分支咗好多嘅主流题材出嚟啫嘛， 嗯 吓。咁、啊、但系漫画就好可惜地分支唔到主流题材。 喂，坦白，喂，电影其实都有几浸都系惨啲讲，都有啲合拍啊，内地水撑一撑啦。 系咁嗱，我哋唔好讲电影，因为如果越讲越差越远，我 O K 啦 ，O K 吓。咁啊，嗱。文化产业咧有一个好特别嘅全球性嘅共通点嘅，你而家成日都讲话，喂、哎、文化遗产啊，边度有啲文化遗产，文化产业咧系好归边性嘅， 嗯， 荷里活， 嗯， 就是电影的文化产业。 嗯 ，OK， 香港都有佢个电影文化产业，但是两边唔对等的互通噶，即系荷里活居落嚟香港，香港好少走到荷里活。 嗯 ，OK， 因为荷里活系会将自己嗰、那个嗰、那个电影产业归边喺荷里活呢三个字嗰度，你明唔明我的意思先？日本嘅动漫亦都系，佢归边咗日本嘅动漫，就动漫系我嘅。 明白你意思啦。 动漫系我嘅， 系 就算你话动漫个市场喺全球嘅市场有几大几巴闭几犀利都好，你有冇听过欧洲动漫啊？ 嗯。 你有冇美國動漫啦？好有，但唔多嘅。 或者日本動漫已經有 美國嘅動漫就唔同啦，即係你話係嗰個迪士尼嗰個文化嗰度衍生出嚟啦嚇。咁、啊、我講緊嘅就係日本嘅動漫，就係話好日本式嘅， 明你意思？ 漫畫書變成出嚟嘅一個嘅產業。 呢個係直接，即係佢係將嗰樣產業同埋嗰個國家或者地方嘅品牌建立到一個好超然地位，即係譬如話紅酒。 系 人都知啦，听共聚都知啦，好多地方都正，但系你硬觉得法国就冇人法嘅，佢就系保持到佢嘅。 系啦，其实文化好有 时装就米兰咁， 好鬼有归边性嘅、 嗯。 就算你话即系讲一样嘢，就系、是、话，就算你话全世界啲人忽然之间好大中华捻， 系 好中意听呢个嘅 陈云， 唔系陈云喺大戏， 系 大戏。咁你话如果系有个咁嘅？全球嘅氣氛 係 大戲， 嗯、 哇睇大戲，美國人睇大戲，歐洲人睇大戲，大戲呢個產業都係會歸邊咗香港。 係啊，嗯， 你美國好難會做到個大戲嗰個 production 出嚟嘅。 嗯， 全世界文化產業就係有咁嘅特色嘅。係，你所以你見到文化遺產就係話呢個國家，你唔會有一個文化遺產唔係屬於一個國家嘅。 咁然後 唔係屬於一個民族嘅。 喂，咁嗱，咁然後之餘，港漫係咪應該要將佢輸出去呢個世界？ 嗱，因為你要睇一睇就係日本個漫畫喺過去嗰三十年以嚟咧，不斷咁樣。consolidate 系 啊，不断咁样 整合吓， 巩固翻自己嘅地位咧。其实好多，我谂有好多一啲政治嘅，即系环球政治嘅考虑。第一样嘢就系、是、你美国根本就冇兴趣或者冇意图去打日本漫画、嗯。美国有超人，有 Spider-Man， 佢就系嗰啲超人同 Spider-Man。卅年前都系嗰个超人，卅年后都系嗰只超人。 啲衫靓咗啦。 嗰、那个 Spider-Man 真系阴公，哇！嗰系咁喷啲嘢出嚟，喷咗几廿年都系喷嗰条嘢出嚟。 系， 你话死唔死啊？真系，系佢最多就系将以前嗰啲 Iron Man 就变咗而家个 Iron Man。 系， 你唔同日本、啊， 嗯， 你唔同日本、啊，以前譬如日本哥普拉 系， 你会唔会有个新嘅哥普拉走出嚟咧？好少嘅，你唔会。有哥斯拉， 我觉得嗰导地导演嚟嗰、那个。 你好少好少嘅，但系美国就会，佢系会局限嗰个产业，我系嗰啲卅年前嗰啲，我就今年今时今日都系嗰啲。但日本就唔同啦， 吓、嗯、 日本三十年之后一包你唔记得进击的巨人，系因为佢唔会翻炒进击的巨人， 嗯、 或者翻炒嘅话个 scale 都好细咁样，吓咁啊，所以就我觉得就某程度上就系话。入美國或者歐美國家咧，係唔會同日本去爭個動漫市場，亦都大家可能係分曬餅仔傾好曬。嗱，我係荷里活，嗯、你日本唔好爭我荷里活， 嗯， 啊、你最多我俾個 AV 你嘅啫 ，OK， 但係我亦都唔會打你個動漫。动漫系你嘅，呢、 嗯、 样系你嘅，呢样系我嘅。 或者喺或者如果你讲最强，即系美国、日本就一个就可能动漫，一个就系电影咯。就大家都系根本就互相利用嘅，大家 系啦，你可以咁讲啦。 系，即系点解我突然间咁讲咧？就譬如之前睇翻一套《罕见太平洋》咧，哇！真，我觉得其实我都拍得好嘅，同埋我觉得神奇就咧，即系呢啲咁样嘅美国嘅拍灾难片就简直系即系已经系食菜咁食啦。 系啦，因为经常输出灾难噶嘛。 好嘅，已經係有啲難難地，但呢套拍都好咧，我覺得有啲係好日本嘅感覺。我唔知係取材自日本啊點啊，係咪想講兩句？ 係， 因為遲啲瞓我介紹 啊。喂，亂入啊！因為其實嗰套咧，其實佢就係佢將一個好重嘅動漫元素啦，機械人啦， 嗯、 怪獸啦，一個即係佢呢個係超即係十幾二十米高嘅機械人啦，有駕駛員啦，有一個有熱血啦，有友情啦，有愛情啦，即係種種嘅元素，有啲人犧牲啦，但係有一啲係 即係好荷里活啦， 係啦，總之佢係表現到一個以前你睇動畫先見到嘅嗰種機械人打怪獸啊，或者機械人打機械人嗰一種嘅動感先可以睇到咯，喺呢度 係好多日本嘅元素，但係美國佬就呢度好嘢咯，佢就立曬日本嘢，然後變一套荷里活嘅出品出嚟。 但係你會同自己講呢套係 美 國係啦， 如果有本公仔書將寒戰太平洋畫到一模一樣， 是 日本出了本公仔書漫畫，你都會知道 真係有 嘅，即係咁講啊， 漫畫嚟嘅。 我知即係咁講，如果日本有個畫家畫咗個寒戰太平洋出嚟，你都知道嗰係日本嘅漫畫。係 啦，係啦， 你會分得好清楚。 嗯， 但你香港分唔到一樣嘢，因為香港根本冇個牌洗落去動漫嗰度。 但呢個 冇人會俾你做呢樣嘢。 嗯， 你諗下，你好又好簡單諗下，英國政府當年有冇去 promo 過漫畫呢樣嘢咧？ 应该冇乜啦，系嘛？ 完全系冇嘅， 系咯， 系完全系冇嘅。你 自由发挥， 即系当然你可以话系积极不干预政策， 系 啊。但系你谂下，如果你话当日嘅英国政府，喂见到，咦唔系、哦，因为英国政府系曾经帮过香港嘅电影业噶嘛，成龙、李小龙嗰啲噶嘛，系有帮过嘅、政策上。咁但系动漫系冇噶嘛，即系所以我谂就系话，点解漫画喺香港里边搞唔起？根本个牌冇洗到你嗰度。冇人会俾，冇人諗过你可以做啊！即係佢说孤物论，你唔好以为你个香港漫画可以打去日本市场，你根本就冇个牌派俾你。如果有牌派俾你嘅话，我諗去晒㗎喇。 嗯， 根本冇，日本一定係派咗落去俾佢做㗎喇。咁即係几十年都係咁样。 但係咪咁你其实就呢、這个係香港有几个行业都係咁样啦。你见到就係、是、成也风云，败也风云啦。即係话你一个黄金嘅时期，所有嘢都好辉煌嘅，所有好多港漫出品嘅，跟住然后当个市场好似咁突然间萎缩咗，或者系大家个口味已经慢慢咁变晒，以前睇港漫嗰啲已经唔再睇，新嗰啲净系睇日本嘅话，根本应付唔嚟，转变唔到。 系啊，所以好简单，你冇 market 咯，正如头先咁讲，你成个市场根本就冇市场，你冇市场就冇 capital 噶啦，你有 capital 你就有得做，你有得搏。你有得 take 呢個 risk and return 個關係，但你冇個市場嘅話，我得個 risk，我睇唔到個 return。 咁啊， 我點會拎出嚟啊？ 不過咁即係日本其實都經歷過好多唔同嘅高低起落嘅，佢靠咗有其他一啲周邊嘢去吊命咯，即係比如產品啊，或者好多電子嘅嘢啊咁樣。但係冇辦法，香港就如果有聽你漫不經心都知啦，最多產品咩咧？就刀劍係啦。 因為個題材唔夠闊咯， 係啦， 個題材唔夠闊咯，即係當然就係投資者唔敢搏啦，第一样投资者唔敢搏啦。其实呢个 point 我觉得唔系好成立。 喂，你觉唔觉得香港同埋好多投资者都系自己漫画即系画埋有啲关 系？就系嗰个咯，画嗰个又系佢，投资者嗰个又系佢。 系 咁啊，所以即系其实你话系咪投资者唔肯搏一啲嘅新题材咧？唔系，因为其实个成本好细。 嗯， 你搵个画家几多钱啫？而家喂，即系。真係慘過中援㗎喎，啱唔啱先？咁你畫咗出嚟之後呢，其實你印本書你幾多錢呢？你唔係好多錢㗎啫。但你其實你可以博得過㗎喎。 嗯。 突然之間阿 Kelvin 你畫本鹹濕漫畫可能好爆㗎喎。係咪？ 有諗喎。 係咪？但冇人會畀錢你，因為佢會同你講你收唔到㗎，你唔得㗎咁樣。係。佢唔會話你畫工唔得啦，個市場唔得㗎咁樣，但佢唔會博。但假設你出一本鹹濕漫畫嘅話，其實你個成本好細㗎啫。 嗯。 你個成本好細到不得了㗎。你最多係紙咋嘛。 係咁嗱，網販可能就覺得喂你出本鹹濕漫畫可能衰極可能買得個幾百本，好極咪可能得個都唔知一萬有冇，你出本 三千本係囉。 你出本打書哎閒閒地坐底基本本兩 千。所以個題材呢嘅狹窄呢唔係話喺嗰個冇人肯投資嗰度囉。冇人唔係話冇人肯投資嗰度，而係根本個 market 都唔承認。 係。 冇人會有時間或者有興趣去諗佢改變呢個 事。但首先呢我咪就講動漫嘅。嗱即係而家香港我諗即係講動漫始終咁就直情係練。漫畫都仲有啲港漫啦。動漫就即係大部分都係。 如果喜羊羊係一本漫畫書。 係。 都譬如而家都仲有一本漫畫書。有冇人會十億買返嚟呀？迪士尼會唔會十億買喜羊羊呀？唔會。迪士尼買喜羊羊因為喜羊羊嗰個公仔可以擺落迪士尼嘛。 嗯。 係咪？ 係。 迪士尼唔会买步惊云同埋烈风㗎嘛。 係。 唔通喺嗰个白雪公主嗰个塔嗰度坐咗个步惊云喺度日日喺度揞住个下巴咩。 极正啊。 揞住对眼唔系下巴咩。 风云同米奇老鼠喺度打边炉几好。 係囉。 冷静啲。 咁所以如果你话喜羊羊本来系本身一本漫画嘅话。 係。 而家个公仔趴唔到落迪士尼嘅话佢一样系做唔到㗎。 嗯。 一样咁嘅效果㗎咋嘛。 咪咁乜都迪士尼。迪士尼呢个又去返咪又系所讲个美国嗰种即系维护都自己产业嗰样嘢咯，系嘛？ 可以咁讲， 系啦， 可以咁讲，大家都系维护产业嘅啫。 咁但系就喂，香港嘅动漫其实好多人才喺度噶， 多 噶，我覺得真係好多噶， 好多輸出曬啦，係咪先？ 好多 你嗱，你講又講電影，日本嘅動漫，其實而家美國勁多卡通片嘅，佢根本上而家卡通片成為咗美國一個好穩定嘅收入來源嚟嘅， 係啊， 好穩陣，計算到嘅幾多票房收入，啊、而好多人你留意下後邊嗰卡城咧，好多香港人玩， 所以餅仔係派咗落去動漫、電影、動漫， 係 就喺美國嗰度， 係 日本有冇呢啲咁全球性嘅？电影动漫啦、 啊， 冇嘅， 系 系嘛？你龙珠都打得好犀利嘅，外国市场、欧美市场， 嗯， 啊，原因我讲过好简单啦，因为系好崇洋噶嘛，龙珠本身系， 嗯， 吓、啊、本来阿悟空黑头发嘅时候好鸡嘅啫嘛，一变咗金头发，哇，打爆个地球嘅， 金头发可以， 所以即系唔系讲笑噶， 喺欧洲人嘅， 同埋喺德。雨區嗰陣時咧，龍珠係好 hit 噶， 嗯， 十幾年前，因為佢哋係真係噶，佢哋覺得就係話，你係日本人，將嗰、那個將個日本形象變成一個歐洲形象嘅話咧，就勁好多啦。 真係冇諗到， 呢啲好崇洋噶， 咁都俾啊！ 所以德國仔僆仔嗰陣時好中意龍珠嘢噶、啊， 明白？ 係啊，咁但係你話龍珠係可以基本上係喺日本漫畫嚟講，算係打得比較全球化噶啦， 絕對。 你有冇龍珠電影打到去美國嗰度啊？ 嗱，掉又嗰句啦，電影嗰電影咪又拉翻嚟，譬如話《Matrix》最尾向龍珠致敬翻嘅，即係我哋覺得係啦，咪就係咯。但你唔會覺得呢樣嘢變咗係日本嘅元素為主噶嘛？ 就係、是、咯， 就係、是、咁。 所以我咪話，即係呢個世界上面嘅嘢，餅仔嘅嘢派到你， 係 派到你嗰度，你 hea 嚟做， 係 你都做得掂。 嗯， 派唔到你嘅時候， 係 你有幾多人才，你有點巴閉都好，你都做唔嚟嘅。 嗯，咁啊，但 文化餅嚟嘅。 喂，但內地嘅文化餅係咪大得啊？ 內地係想自己搞自己嘅文化餅，我唔理你嗰樣。 真係㗎， 我唔理你出邊，總之我自己有13億人。 係 嚇、啊，我要搞個迪士尼，冇米奇老鼠，淨係得喜羊羊，得唔得？掂噶， 天津得噶， 天津而家咪谂住搞个全世界最大嘅 喜羊羊公园， 喜羊羊嘅唔系喜羊羊公园，一个自己嘅主题公园咯。 有啲咩啊？ 里边冇米奇老鼠， 系 可能有米奇老尾吓、啊，即 系 佢会咁样搞啫嘛。 哦， 啊，总之我搞样嘢出嚟，我唔使你派俾我。 即系啲岳飞啊， 我完全唔需要派俾你派俾我。 系 个主题公园唔会有外国游客嘅。 系。 得我哋大陸嘅遊客嘅啫，所以個主題公園可以隨便屙屎屙尿嘅， 係 冇問題噶，係咪啊？冇問題嘅、哦。 好，又有亂入啦。 好啊，翻嚟啦。 好，你翻嚟，我走得。 你講到動漫啦，即係我要講，根本日本動漫其實係成個工業嚟嘅，即係佢可以諗到，佢由一件產品去點樣商品化先去諗翻個故仔出到嚟。但你內地唔同啊，即係內地係哦。你個市場係完全冇創作性㗎嘛，本身個空間係第二、嗯、去到個產品嘅時候，個產品本身個生產嘅過程已經係太平，第二根本無限個競爭對手，因為 A 廠同 P 廠同 C 廠大家都係可能最後搵返一廠去做嘅所有 product， 咁你分辨唔到好多事情上嘅嘢，咁所以呢個冇得講嘅，即係喺內地好難生存到嘅事囉。 係啊，咁啊你諗下，即係又係好鬼簡單嘅道理啊。內地啲僆仔會唔會睇漫畫書？日本漫畫書 啊？會㗎，勁睇啦，勁睇啊，勁 睇噶， 勁睇啊！ 點解 download 啊嘛？ 係啦，係啦，所以 就是這麼簡單。 嗯、 下載就是王道， 下載就是王道。如果你話《進擊的巨人》喺大陸裏面一冊要賣25蚊， 嗯， 我諗到彩你都傻， 死咗 都係 download。 唔係、可能跟住會有嘅係3蚊半咯， 係咯，唔係都唔會。如果話翻版。唔係即係盜版係打得好嚴嘅，咁、 嗯、 大陸自不然好快有一個人畫咗本《進擊的巨人》出嚟， 係啦， 同日本版《進擊的巨人》一模一樣嘅， 《進擊的巨龍》咁樣咯， 係啦，一樣嘅啫嚇。咁、嗯啊、所以中國我諗喺漫畫市場，中國又好難搞嘅， 完全搞唔到， 因為一開波佢唔係一個漫畫市場去搞，佢冇嗰個漫畫市場嗰啲嘅氛圍， 同埋好多漫畫都係源於對於政治嘅隱喻嘅。咁你去到呢個位置就死得㗎啦。 唔係，同埋另外一方面嘅係話，你中國嘅市場好難可以漫畫可以生根嘅原因，係因為 冇 漫畫，唔係太多嘅中國人其實都純愛嗰件事嘛。OK， 美國或者係日本嘅關係，咁你有呢兩個 market， 你打唔到落去， 係啦， 你本身都已經唔撐自己咯，覺得喂大佬你又係好老實講，你《聊齋》嘅故仔，唉，千篇一律，畫又畫過咁多個，冇新意啊嘛。 同埋即係我覺得。即係日本漫畫有一樣嘢好犀利嘅啫，佢本漫畫都好似做到鹹濕書咁樣，即係冇得頂嘅啫，即係冇得頂嘅。即係其實日本漫畫市場咧，過咗十年八年咧，同個 AV 市場係結合嘅，真係。即係呢啲又係佢都，我都係咁講嘅。個牌 个文化牌洗到去嗰度，佢点做都得。佢點做都係贏嘅。 唔係咁呢個同嗰個國民嗰、那個文化有啲影響嘅，即係佢你當然佢好多係好似好 A B 啦，但係佢有好多係佢專研究一樣嘢研究最準㗎嘛。 係好犀利。 佢可以一本書譬如咁講，即係咁假設就。 唔係個漫畫唔係佢研究到好準，就係啲讀者會研究到佢好準啊。 係雙向啦。 調翻轉咧，即係神秘之嘢咯，係嘛？ 係。 嗰出EVA 啊。 係。 你可以講到咁嘅，我冇嘢好講。嗰個 EVA 叫咩啊？ 咩新世紀福音戰士？ 新世紀福音戰士嚇，你可以講到咁有神秘嘅。 哦，咁唔係，咁唔係神秘，咁係神秘之勁咩？佢咩都可以講到咁樣嘅。 係咯，即係啲 呢個就唔會咁關 Eva 事。 即係你諗下 Eva 嘅作者會唔會好似神秘之嘢咁諗？佢係咁樣諗個古仔出嚟，一定冇嘅。我話俾你，一定冇嘅。即係啲又係文化牌嘅嘢咯。即係總之我 hea 畫， 係 你都會 hea 睇，睇完之後你會 hea 諗。 係，我仲有啲巨人有冇喺內地殺咗入內地未咧？呢個好想知喎。 邊個？ 即係仲有啲巨人咯。 進擊有， 因為咧嗱，即係好多人都講話，即係呢套漫畫日本講好多可能隱喻內地嘅嘢啦，嚟到香港又啱仔，又係講內地，去內地會點樣呢？ 補充一下， 係請講。 其實香港好多人睇，即係睇呢個新番嘅動畫咧， 係 都係靠國內嗰班做字幕、做翻譯嘅，佢有一班朋友仔咧，係好專心去做一啲動畫、漫畫、日劇啊，甚至韓劇都有嘅翻譯， 係 即係中日韓美嘅劇啊、動畫、漫畫，佢哋係一紮咁做曬同你做翻，其實係有幾千人喺度競爭啊之類嘅諸如此類，所以其實大陸一定係 hit 嘅， 係啊。咁所以我哋睇會睇《進擊的巨人》，就因為多謝大陸嗰班 嘅 咋。 係，唔係？但不過你呢個有個少少嘅有趣之處咧，就係、是、如果你睇翻原著同埋上網睇嘅話咧，嗰、那個字幕嘅分別咧就好過人噶啦。嚇，因為此份講咗重點啦，就是、因為內地嗰啲係即係內地翻譯噶嘛，簡體噶嘛，你會上網見到嗰啲字幕係。咁咧佢 唔係㗎，有繁體㗎， 唔係有繁有簡， 有繁翻 嘅。佢哋係追求即係每一種中文字嘅翻譯。佢有一啲係佢有好 local 嘅翻譯，或者佢係原汁原味，佢有翻日文嘅拼音啊、片假名啊嗰啲嘅解釋俾你， 咁 啊追原索本去揾翻嗰個index 最原本嗰個字詞係、那個來源係點啊？喺古仔裏邊個世界係點解嘅？佢有呢啲咁嘅嘢 咯。哦， 我諗大陸會 ban 嘅啦，就嚟 係咩 ？ban 日本動漫嘅，我諗會啊。 係， 因為佢 ban 限漫令， 因為我諗喺國務院個層次裏邊咧，佢唔 ban 咧。即係主要咧，佢係唔會 ban 迪士尼 嘅。係點解咧？ 即係中國係唔會 ban 迪士尼嘅嘢嘅，亦都唔會 ban 迪士尼啲翻版嘢嘅。 嗯， 即係任大家潛規則嚟嘅，任翻嘅迪士尼嘢。因為點解咧？佢想啲僆仔學英文啊。但如果你買套譯迪士尼咩英語嘢嘅話咧，七皮幾八皮嘢噶嘛，你去書展睇下知啊。 嗯。 嚇，但係大陸翻版你淘寶嘅話，$70一套都嫌貴啊。啊！得個$4隻碟，都幾廿蚊就可以成套喎。 係， 因為即係中國你，你容許你翻版呢樣嘢，就係、是、因為你通過呢啲翻版，你可以俾啲僆仔學英文，學到外語。 係。 咁但係，同一條嘢，同一樣嘢啦，佢覺得喺美國動漫俾佢翻版可以學到外語，但你日本動漫俾佢翻版，俾佢無限量咁樣喺個市場裏邊 circle 嚟嘅話咧， 係。 是會學錯嘢， 仲要俾佢嘅文化入侵咗。 係啊，會學錯，所以我諗係會 ban 嘅。咁、所以其實如果你話香港人要打入大陸嘅時候咧，我諗係會係好多文化上邊嘅，即係香港嘅漫畫人啊，打入大陸市場嘅話，係好多文化上面嘅衝擊。 睇電影已經係啦， 係已經衝擊到已經係唔得嘅。但係電影本身係一個固有市場，漫畫喺大陸嚟講未係一個固有市場啊嘛。咁、所以我諗即係香港嘅漫畫業。 有乜搞 咧？短期内即系短至中期内，即系冇乜得救噶啦。 咁样 样系啊，即系唔会有第二间玉皇朝噶啦，放心啦。 嗯， 啊，最得可以上到市嘅就系得下天下嘅啫。 系 系啦，但系天下已经即系最主王牌嘅风云已经系停啦， 系 就嚟啊，咁啊，所以即系佢其实就冇乜其他主打产品咯。 嗯、 香港个漫画市场随住风云嘅停刊，就唔系停刊，完结 系。 已經冇曬主打㗎啦， 咁啊， 當然呢個會一個夾縫，俾到啲新嘅漫畫出嚟。 正所謂呢個混沌過後， 係啦，一雞死一雞明。 Yeah. 但係我又好唔係好睇得到。 係有熱血少年。 係啦，因為而家我諗，因為我諗而家講好老實咁講啊，睇風雲嗰啲都係長期忠實嘢。 係啊係。 你唔抵，你唔冇嘅。 咁我唔睇其他嘢嘅，即係我唔係話我冇，我好吊癮，我會流曬口水咁樣。我諗香港冇乜人喺港漫裏面咧會有流口水嘅感覺。 期待咧，期待一套好嶄新嘅題材嘅港漫爆出嚟。 有咩嶄新題材？ 好難講嘅文創意呢啲嘢，譬如 要好巧好巧合好時機， 講政治波叔傳奇， 好運氣嘅呢啲啊， 係啊， 好講運氣嘅。 咁啊，樂觀地去期望啦。 係咯，咁啊，嗱、最後嗰次都係講下啲。即係全球洗牌啲行業洗牌嘅嘢啫，即係總之記住啊，有好多即係中國成日講啲文化產業，文化產業，記住一講一樣嘢，我好深切體會嘅， 係 即係文化係一個好歸邊嘅行業嚟。 明白明白。 即係如果一個文化，即係中國衍生嘅文化，同你講嘅全球性啊，哇打出國外啊，打出邊度啊，唔使理佢黐線。 明白。咁啊，今日差唔多啦。嗱，如果聽唔夠喉咧，再想聽到姚尊把聲嘅話咧，留意冷血時報。 係啊， 拜拜。 大家好。我是姚明豪，你听紧嘅系 www.web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